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上一次讲到咧，柯南啊，又提出问题，因为柯南咧认为佛啊对富流罗所讲咧，心言田故，心因不生，狂心动歇，歇即菩提，以为呢个咧就系因缘法，因此咧佢又讲出好多理由啦。佛呢成日都是讲因缘的，就算我啊同埋舍利花莫建连咁多人呢，从佛出家学佛都是有因呢个因缘而悟道的，点解佛今日呢是在呢个因缘自然都唔要呢？咁佛呢亦就呢个演玉达多呢个譬喻呢嚟破除佢妄想啦。咁关于呢个狂性啊，系自然嘅咧，亦或系因乜嘢而有嘅咧？咁佛告柯难啊，即是城中演欲达多狂性因缘，欲得除灭啊，则不狂性自然而出，因缘自然狂理依是吓。咁、啊、因为柯能是执着这个因缘嘛，所以佛呢就说，你柯能啊执着是因缘自然，说因缘说自然都不啱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像这个性里面这个演欲达多这样，他突然间呢是发狂这样，走咗出去，话唔见咗个头吓，咁、啊、但系呢个头咧，系咪真系唔见咗咧？唔系，所以如果佢呢个圣人啊，因缘咧就譬如无名，系能够障碍呢个菩提，系为障碍菩提嘅因缘。若果呢个狂性啊，突然间停止咗，诶、啊，除灭咗呢个狂性嘅话，咁呢不狂性嘅菩提咧，就自然会出现啦。咁所以咧，啊，你柯能咧就执着呢个因缘自然个道理，不过系咁样吓。嗱、啊，其实咧呢、这个狂性除灭啊，以为呢个狂性除灭就系因缘，以为呢个狂性咧自然而出咧就系自然，呢种执着咧都系错嘅，因为咧。法所讲的心言田故，心因不生啊，本非因缘。呢、这、一个咧系心言田故，心因不生，呢、这个都唔系讲因缘法哦。因为点解咧？普通所讲嘅因缘法咧，就系话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生，种种因缘条件和合而灭。但系呢个因缘咧，就系话你一停止了不执着、停止了这个分别心、不烹现外面的境界，不执着的话，那你就不会有贪嗔痴，不会有贪嗔痴呢就不会做杀盗淫的业，这个业因没有了、这个业果就不生了、是这样讲因缘，不是说讲因缘条件和合而生，因缘和合而灭，这个因缘同我以前所讲是不同的。咁至于话狂心动歇，歇即菩提咧，亦都唔系自然嘅。哦，咁啊，法咧话柯能啊，如果你认为演欲达多嘅头啊，本嚟系自然嘅，咁啊呢个又系一种错觉嘅执着。点解咧？若嗰个头本嚟系自然嘅，就不应该是有狂的时候啦，应该无事不自然，无次不自然， 分分钟都自自然然嘅，唔会啊发生呢个抗性。但系而家咧唔系喎，啊，而家咧系有呢个抗性出现啊，所以知道咧啊呢，这个呢一、这个透咧唔系自然嘅。如果是自然的，凭什么因缘忽然抱头狂走呢？现在既然发生了抱头狂走这件事，可以知道是演欲特多，这个头呢不是本来自然的。不是本来自然又怎样，不是本来自然，或者是因缘啦，法呢就恐怕这个阿难呢是执着这个自然。因啊，比法破了之后呢，又剪戒执为因缘，因此继续破除他这种执着。他说若果他的自然本有的头，啊，若自然头这句话你不知道他说什么，是不是经文？但如果你说若果他自然本有的头，是由依照镜的因缘抱头狂走，何不自然的头啊随着这些狂暴的因缘而遗失呢？而家达多的本有的头是没有失，本头不失，即是本有的头未曾失到的，而狂暴的心呢，的妄心呢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头仍旧未变丝毫的，啊，一点都没有变化到的，可以知道，啊，他的头呢也不是因缘。如果有因缘生呢，那呢就应该随这个狂暴的时候走的时候就因缘灭了，但是现在呢是走的时候都不会头失了，咁呢个咧就系唔系因缘。总而言之咧，系显呢个头系唔系因缘，亦唔系自然。若果话个头本来系自然嘅，就唔应该有狂出现啦。若果话系因缘嘅，点解唔会遗失咧？咁啊，头就譬如乜嘢啊？譬如菩提，譬如话菩提系自然嘅。就不应该我们有迷憎喜望做众生啦，啊，如果说这个菩提是因缘的话，那也应该这个菩提是有变化的，但是菩提呢现在是所以增性，罪性不增，罪犯不敢，迷之不失，正之不得，所以菩提呢也不是因缘的。既然不菩提亦不是因缘呢，是不是自然啊？都不是啫，因为菩提的增性啊，这个菩提的增性呢，是虽然是怎样啊，虽然是本来天然具足的，但是呢亦要由这个修得而显的，所以呢亦不是因缘亦不是自然，即是说无明的妄都不是因缘亦不是自然，哦，那根字呢下面呢就用这个狂来破这个阿难因缘自然的执着。那本狂自然，本有狂暴，未狂之际狂何所浅？这一科经文中呢，海老法师说本狂自然呢是应该话，啊，应该是什么？是狂本自然。不狂自然呢，是应该话是狂不自然。即是说这阿演欲特多，啊，这个发狂的这个癫狂的性，啊，如果是自然的又不对，说它是不是自然的都不对，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头根本就不是因缘，就不是自然，即使是达多的狂，啊，也都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，头和他癫狂的性都不是因缘不是自然。若果说达多的狂性呢， 是出于自然的话，那无论如何，在任何地方、任何厕所，都应该是有这个狂性出现了。就不需要借这个照镜的因缘然后狂了。既然是分分钟都有这个狂性，而任何处任何地都有这个狂性，那未发狂之前这个狂性匿迷在哪里啊？那若果说它本来是自然的，那在这个未发狂之前，它这个狂性在哪里收迷呢？现在不但是走不出收迷狂性的地方，甚至在发狂的时候都走不到你的狂性可得，正是狂的时候都没有这个癫狂的性可得。可以知道这个性呢不是自然的。不狂自然呢，就是说若果说这个狂性不是自然的，头先说这个狂性是自然的，现在说这个狂性不是自然的，不是自然就是因缘咯。若果狂性是属于因缘的话，究竟是因什么而发狂呢？透就本来清清醒醒的，是没有一些妄的，不应该说这个透呢是成为发狂的因。所以狂呢不是因透而有，狂呢也不应该是因这个狂性而出，因为若果这个癫狂的性是因这个狂而出的话，那在未发癫的时候呢，那这个狂性匿迷在哪里呢？现在不但未找到他发狂之前的狂性，根本就没有狂性可得，就刚刚他在暴头狂走的时候求他的狂性亦不可得。既然狂走的时候都 发现不到他的狂性，何况 未狂之前呢？这里呢是总显这个狂性呢不是因缘，不是自然。法讲这些事做什么啊？目的就在这里，譬如无名烦恼亦不是因缘亦不是自然。若果说我们众生的无名烦恼本来天然是有的，即是本来是有无名啦，这样在未发无名之前，未一念妄动之前，那个无名匿迷在哪里啊？再讲假使跟无名是本来是有的，就算你多生多劫去修行都不可能断无名正法生成佛道啦。现在佛既然已经断了无名正了法生，当然知道这个无名烦恼不是本来自然有的。那无名烦恼不是自然有，是不是因缘有呢？那也都不是。如果说这个无名烦恼是因缘而有的，那当这个烦恼出现的时候，究竟是因为真而有啊，抑或因为妄而有呢？如果说无名烦恼是因这个真心而有的，这个真心不是妄的本，怎可以说是妄因为这个真而有呢？若果说妄是因这个妄而有的，那么妄因妄而有，即是譬如阿仔因为爸爸而有的，那么爸爸先前响到嘛，是吧，然后才有个仔嘛，你说妄是因为妄而有的，那么以前妄未发现之前应该又有个妄存在，但是现在不是，现在正是妄迷增作妄的时候，尚且没有这个妄可得，何况未发迷增作妄之前呢？再说如果这个妄是因这个妄而有的， 咁啊变咗妄系妄嘅根本，妄想系妄想嘅根本，妄想如果有妄想嘅根本嘅话，咁我哋修行都冇用啊！有根本就有烦恼嘛，咁我哋点可以拔除烦恼嘅根本呢？啊，烦恼根本就系冇根本嘅，啊系妄有，唔系真实嘅。咁呢度咧，总名啊呢、这个无名烦恼咧，唔系因缘，亦唔系自缘，系乜嘢啊？系由于虚妄，更无所因，唔系因乜嘢，只系妄想执着啫。譬如以若达多嘅头啊，佢根本又唔系因狂而发狂，亦唔系因头而发狂。佢之所以啊突然间抱头狂走咧，就因为佢心狂，哦，因为佢心狂，冇其他嘅缘故。即系话我哋之所以有无名烦恼咧，就因为一念不觉，哦，一念不觉咧就产生呢个烦恼。哦，如果我哋有呢个觉咧，就唔会产生烦恼啦。就是因为因觉，不是有其他特别的原因的。跟着呢佛就说，欲悟本头，识之穷走，因缘自然，虚为气论。假使间如果有智慧的人是明白觉悟到头本来是有，是根本就没有迷失到的，又知道呢这个穷走呢不过呢是一时的狂性出现啫，吓，唔系话真真实实有一件狂性，有一个实物响度，有一件事实响度嘅咁。咁呢个譬如乜嘢咧？就譬如话，你明白呢个真心系本来有嘅，等于我哋嘅头系本来系响度嘅。知道咧狂走咧系突然间发生啫，就知道呢个妄咧系本来系空嘅，根本冇实质可得嘅。咁呢富流罗呢係问法嘛，一切众生因何有妄啊，执妄有因嘛，认为妄呢係有原因嘅。而阿难呢又为佛放弃呢个因缘嘅讲法，係同于外道嘅自然。呢两个人啊都是不明白这个头本来是不失的，这个狂呢也无端无故的，所以就堕入因缘自然的妄想执着。如果明白这个头本来是有狂走又未失到，那就譬如什么？譬如众生听经听闻佛法，明白这个心本来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，咁就知道呢个菩提咧系本来系有嘅，识之穷走咧就譬如呢个妄本无因，由呢个心迷嘅缘故，因此咧系会流转于呢个生死。除咗迷之外咧，根本咧呢个迷呢个妄想咧，唔系系因呢个悟而有嘅，亦唔系因呢个妄想而有嘅。咁样明白咗呢种道理之后咧，讲呢个狂走系因缘系自然，都属于戏论，属于系讲笑啫，玩下啫，唔系事实噶。啊，就譬如乜嘢咧？譬如话菩提同埋烦恼系因缘嘅，系自然嘅，两种都唔啱。即系话唔应该执着因缘，亦唔应该执着自然。因此之故啊，是故我言心言恬故，即菩提心。佛话因为咧系执着因缘自然都系唔啱嘅，因此咧我话你但不除分别心言恬故，三因不生，狂性动歇，歇即菩提。只系除咗呢个分别妄想嘅执着，不去分别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作，那就不会起这个贪嗔痴，贪嗔痴心不起呢，就不会做这个杀道人的业。既然没有这个业因呢，就没有这个业果，没有这个生死的业果呢，菩提就是这个，就是菩提，哦，所以讲菩提是自然也不对，讲菩提是因缘也不对。因为为什么呢？ 因为要这个业因断了，然后才是菩提，所以菩提不是自然咯。但是菩提心是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在外面得到来的，所以菩提也不是因缘咯。菩提心生，生灭，生灭，此等生灭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。这一点呢，就是破他执着，认为嗱，现在狂性夺动歇，歇即菩提，菩提心就生起啦。咁呢个菩提心生起啊，是因为乜嘢啊？就因为呢个妄想心灭咗嘛。滅了妄想心，然后生起这个菩提心，那这个是不是仍旧是生灭法？这个生，这个灭，这个灭，这个生，仍旧是生灭法、哦、那必须要怎样？必须要呢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、啊、灭生俱尽就是说，说这个菩提心生、哦、这个心都要取消，这个执着都要取消，说这个妄想心灭、哦、有生有灭，这个灭呢也都要取消、哦、所以生灭俱尽，说菩提见到有菩提心生起这个生不应该，见到有菩提、有、妄想心灭，这个执着这个灭呢也不应该，这个生这个灭两个都要放弃它，不要执着、哦、这个时候呢就叫做无功用道了，没有执着、哦、不需要说特别要去破烦恼、断烦恼、然后证菩提、哦、所以呢经里面说呢，灭生俱尽，无功用道呢，就是将这个见有生灭心灭，这个灭同埋见有菩提心生，这个生两个都要放弃、哦、我们要知道菩提呢是本来具足的，我是不假修成，不是我们去修行然后成功一个菩提，我们去修行为什么会成菩提，去修行呢是将心中的烦恼取消了，这解、啊、取消了等于 这下面呢有些东西我将它拉开了你就看到它了，不是说拉开就做了这个东西出来，这个东西本来在那里，不过呢、啊、拉开这块纸呢就见到了菩提呢本来是具足的，不过呢无名烦恼的障碍遮盖了，现在呢揭开这个烦恼的障碍呢、哦、菩提自自然然在那里、啊、不是人家做的，不是人家给的、哦、那这个呢就叫做灭生俱尽了。那灭生俱尽之后呢，就在个无功用道的境界啦，即是无能无所，不需要去修，不需要去证啦，修而不修，证而不证，是没有这种执着啦。但反过来讲，若果固执到灭生俱尽啊，固执着有一个灭了这个生灭的灭、啊、即是说以这个无生灭的心就是叫做自然的话，你说哦好啦，我连这个见菩提心生这个生同埋见妄想心灭那个灭，这生灭这两个我都不要啦。那如果你说没有了这些生灭心就执这个为自然呢，也都不对。为什么呢？即是等于世间人呢、啊、譬如这杯水、啊、你将啲牛奶或者奶粉砂糖搞落去，咁叫做和合啦，系咪？反过嚟讲，唔和合咧就有杯清水啦。哦，咁呢个和合咧系对乜嘢讲？系对清水嚟讲，清水系对和合嚟讲。咁清水有对待，和合有对待，有对待法都系增菩提，都唔系增心。哦，必须要咧唔见有和合，唔见有呢个不和合啊，和合不和合都唔执着。哦、然后呢是绝对待的菩提。和合就譬如什么呢？譬如世间的生灭法。非和合呢就譬如这个自然、啊、用这个譬如、啊、譬如不生灭的真心、哦、不生灭的真心就等于非和合， 生滅的生呢等于和合，和合是对这个不和合来讲，即是这个真心呢是对这个妄心而讲。哦，那这个菩提心啊，有没有真同埋妄在里面啊？是没有。哦，所以呢你说现在说对这个妄而讲真，既然没有妄又何必讲真呢？所以呢你讲真同埋讲妄呢都是对待法，对待法都是妄。哦，即是等于说见见之事，见非又见，啊，由这个真见见于这个妄见，这个见都是妄的。如果你是说将这个见见之事见又离见，这个妄见离了，这个真见又离了，那这个就是真心了。哦，所以本然非然，和合非合，这两句说话呢就是简别，是简别前面所讲对和合而讲这个本然。那非和合就是本然，和合就是因然。啊，本然如果对这个和合而讲本然呢，这个本然不是真本然。为什么？是对和合而讲，是对待法。哦，那这个和合呢亦不是真和合，亦本然呢亦不是本然。那本然以这个非本然去破除这个本然的执着，以这个非和合去破除这个和合的执着，都是有对待，啊，都不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和合的相啊，虽然是随缘，但是它的体是不变，所以不可以说它是因缘。浸在它体方面不变来讲呢，不应该是讲是因缘。而但反过来讲呢，藏性虽然是不变啊，但是它能够随缘啊，所以呢你亦不应该讲它是自然。所以呢世根上讲因缘讲自然，这些都是讲下啫，是妄想执着啫，根本没有一个因缘的实体，也没有一个因缘的事性可得。哦，合缘俱离，离合俱非，此句方明无弃论法。合字，啊，是指非和合的合，言字呢是指本然的言字，非和合非本然两种都离开它，叫做合然俱离。哦，离合俱非是怎么说呢？离即是指离这个非本然非和合的离，啊，合字的意思呢就是即是不离，不离这个不离意思呢，即是离非本然非和合的离，固然不啱，有个见一见，有个离字不啱。即使是不离这个非本然非和合，这个不字呢，这个非呢亦都不啱。这个呢就是离开这个相遮，啊，离是相遮，不离是相照，相遮相照都俱非，啊，执着空有亦不啱，执着非空非有都不啱。咁点样啊？离开佢，哦，离开空有，而能够明白呢个空有嘅道理，即系相照，即系遮照。同时呢，这个时候咧，呢一句说话咧就系无弃论法啦。总而言之来讲呢，讲因缘讲自然的生灭心要离，对于因缘而讲自然的心亦要离，非因缘非而自然的心要离，能离开这个非因缘非自然的心都要离啫。啊，所以呢是以这个不离这个非因缘而自然的心，啊，同埋离呢个非因缘非自然嘅心，两个都俱非。啊，离之又离，显之又显。啊，到呢一个时候咧，妄情皆尽，一切执着都冇啦。哦，冇说话好讲啦。哦， 咁呢个时候咧，就真真正正系冇气量法。冇气量法系咩？就真系菩提心，就系、是、真心。哦，咁咧法讲完呢啲道理之后咧，就对阿难话啦：，菩提涅槃常在耀眼啊，非以力劫啊，身勤修正咁。菩提大家都知道系如如智，亦可以讲系此觉智。涅槃就是如如理，亦可以讲是本觉理。法是要以这个如如智去契这个本觉理，所以证得这个涅槃。但是众生甚至阿难，他未明白这种道理，所以呢就执着。因此法话你的境界啊，离开法果菩提涅槃境界好远好远啊！一定要你历劫修行，生生苦苦去修行，然后可以证得噶。哦，